几位，夜深无奈的没去理会陈果，忘了死人。死人这才有些回过神来，完全相信了的他们，脸上毫不大意的全都换上了极度震惊的表情，齐齐望着叶修。半晌后，终于有人嘴里挤出几个字：“大神，给签个名吧。”“没问题，我们现在过去说吧。”叶修提议。 好，好，好。” 四人狂点头。只是离开的时候，那个苏慕城的粉丝看着还在和苏慕城眉飞色舞语音的陈果，一脸的羡慕嫉妒恨。“ 哎，怎么好了吗？等我啊。” 陈果一看这人都要走了，连忙又是叫着，回头和苏慕城又招呼了声后，暂停了视频，也跟了过来。 几人回到房间客厅，这绕了一圈，总算证明了叶秋的身份。四人的态度大不一样，恭敬中都带着手足无措。这四人，别看其中三人喜欢的选手都不是家世的，但他们所支持的队伍却绝对是家世无疑。叶秋在他们心中的地位可想而知。这回到客厅，拘谨了一会儿后。 四人的话匣子终于是打开了，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八卦一股脑的轰杀了过来。几位，我们先说刚才的事好吗？ 叶秋把话题往主题上硬拽。那还有什么说的？能帮到叶秋大神，我没问题。其中一人直接就拍胸脯了，而后又有一人略犹豫了一下后，也是点了点头。 剩下的两人脸上却露出了纠结的神色，显然，对于抛弃一个真心投入的账号角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即便陈果承诺装备、财产，甚至任务记录都尽量保持原样，好友工会之类的也就是麻烦一些，不是没法处理，但是仅是名字，这个对角色实质上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东西。 却才真正是角色和主人之间的牵绊。改变他，立刻就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因为理解这种感觉，所以叶修和陈果都没有去说其实都是一样之类的话，只是默默的等着两人做决定。沉默了片刻，看两人还在纠结后，叶修也是叹了口气，把目前所遇到的困难能说的。 还是都说了一遍，四人听完再度震惊了。无论怎样，一个曾替战队打下一片江山的大神，被老东家这样非要往死里打压，让他们实在不能接受。家世的形象在这一瞬间已经迅速崩塌，四人已是齐齐的粉转黑。这一刻，四人心中都升起一个愿望。 希望大神可以重组战队成功，可以重返职业联赛，然后把家世狠狠地打压下去。拿去吧。之前纠结的两位此时直接就把账号卡拍到了桌上。谢谢，大神一定要加油啊！ 另两位也是一边掏卡一边说着：“ 当然，新战队我们一定会支持。”哎，谢谢啊。 四人痛快地交出了账号卡，豪迈地送上了祝福。当然，对于陈果要给的补偿，四人也一点没拒绝。陈果行事也是干脆利落，立刻就跑去网上收号去了。荣耀的玩家群体如此庞大，想收到符合要求的四个账号并不难，毕竟四人的角色又不是职业圈的什么彪悍角色。只不过再容易。 总也快不过四人直接掏口袋拍桌上那么俊杰。正事办完了，四人免不了要围着大神膜拜兼八卦一番，最后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去。 这四个账号怎么办啊？ 陈果也是这才找到机会能和叶修说上话。 不用就是最好的用法了， 叶修说。 嗯。 陈果点点头。整个计划的思路 叶修都已经和他解释过了。其实把这四个账号换过来，很大的一部分原因也是不想让那四个普通玩家招惹到麻烦。家世的人会再顺着这四个角色来试探实力，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要真交还那四个玩家手里，试一次死一次，游戏简直是没法继续下去了。虽然这样其实也是让家世的目的无法达成，但四个玩家无疑成了可怜的牺牲者。叶修、陈果都干不出这么没人性的事，这才事后想方设法把四人的账号都换了过来。叶修、陈果也都是受资源所限，能如此应对已算不错了。当夜，叶修照旧抓紧练级，陈果一帮陪练。家世这边此时却不敢随便过来招惹了，家王朝公会里一堆人都在不住地搜索这四个角色的名字。不在线，不在线，不在线，不在线，四个角色通通不在线，四个角色一直都不在线。搜一搜只是举手之劳，但反复搜弄的人也就有些烦了。从刘浩到陈叶辉这些等消息的人更是烦上加烦，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这批高手到底什么实力。 奇怪啊，四个角色都一直没有上过线，怎么搞的？ 陈叶辉等了一晚上了，什么事儿也没干。此时眼看夜越来越深，估计刘浩那边都快要休息了，于是在 QQ 上给刘浩发消息商量着。 耐心点，时间还有的是。 刘浩倒是挺沉得住气了，他几次没沉住气，结果都是惨不忍睹。 你说会不会叶秋已经完全洞悉到我们，所以特意安排了四个临时的角色，用完就不用了？ 陈叶辉也不傻，已经怀疑到真相。 有这种可能。 刘浩讨论叶修却不敢丝毫低估叶修。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真人接触也不会顺利的。 明天他们两个过去转转再看吧。 一夜过去，家王朝这边一直有人负责时不时搜索四个角色，结果当然一直没变。第二天，两个踢场子的玩家受命，又是跑去了星星网吧上网。 哟，这不是两位高手兄吗？ 两人一进门，陈国就立刻看到了网吧的客人一波一波，昨天在的今天未必在，倒是没什么人还认识这两个。 老板娘说笑了，在你这里我们可是不敢再称什么高手了。 两人忙说着。陈国只是笑了笑，也不多话。 上网吗？ 当然。 陈国招呼一声，前台给二人开机器，两人立刻套近乎。 几位高手兄弟在吗？ 不在。 什么时候在啊？ 这我哪知道啊，都是客人，我还管得了谁什么时候来啊？ 陈果这话让两人有点吐血，虽然于情于理这都是一个很正当的说话，但两人总算是知道点内情的。星星网吧的高手，那能是随机在网吧出现的客人吗？那肯定是驻守网吧，准备跟随叶秋一起组建战队的人才对。这老板娘明显是在忽悠。两人心中这样想着，但面上又不方便表现出来我们已经把你看穿的模样，只好做出一副很是遗憾的样子。 哎，那不知道几位高手兄一般都是什么时间来呢？ 这个呀，这个我也没太留意呢。 陈果的样貌绝对是纯情的冒泡那种，不知多少人被此蒙蔽，没有了解到陈大老板的内在的彪悍，此时信口扯谎，神情那叫一个天真无邪。两位间谍看在眼中都是一阵恍惚，下意识的就觉得这样的姑娘怎么会说谎， 一定是我们弄错了。好在两个人很快让李智占领了大脑，定了定神后很是沉稳地说， 机器开好了吗？ C 区14、15号。 陈果给二人指方向。既然人不在，只好等，顺便也可以和星星网吧的人混混，看能不能得到什么情报。网吧里半数以上的人在玩荣耀，志同道合的人还是相当多的。如果愿意的话，在网吧里结交些荣耀朋友是轻而易举的事。只不过如今这年代，电脑都是家中必备，来网吧的大多就已经是叫上三五好友一起过来聚会。有朋友一起，还要主要去结交新朋友的人当然不会太多。不过两位间谍兄是抱着不同的目的来的，那自然不一样。坐下后一看，身边左右果然都是玩荣耀的。很快两人也是登录游戏，和身边的客人互相看看，都是相视一笑。两人也都趁机上去攀谈。结果比较让他俩失望的是，这两位都不是星星网吧的什么旧客熟客，只是来去匆匆的那么一员。这样的人身上显然是得不到二人想要的情报。于是两人一边游戏着，一边时不时就望向星星网吧的门口，想看那四个高手有没有出现。结果这一坐就是一整天，他们想见的人却始终没有出现。那四个装高手的，两个是星星网吧的网管，出现不出现全是陈果一句话的事。再有两个虽是原装主人，但已经完全倒戈向叶修他们这边了，作为支持者当然也会配合行动，而且配合得津津有味。于是两个可怜的间谍兄弟蹲守了一天，也没见着想见的人。两人总不好就这么住在网吧，看时间差不多了，也只好无奈地结账离开。 这两人你认不认识啊？ 倒是这边陈果不知何时悄悄把两人给拍了，拿给叶修去看。 我当然不认识，他们怎么会搞两个我认识的人来，那不是主动暴露了？ 叶修看都没看就说。 哦，也是啊，看情况这两个家伙以后肯定会常来的。 哼，多两个固定客人有什么不好？ 贼眉鼠眼的，真想当小偷先打一顿再说。 知道对方的身份后，两个人陈果横看竖看，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任何一个举动都让陈果觉得十分猥琐。 不要紧，让他们折腾去吧。 哎，展楼兰那边呢？有消息了吗？ 暂时还没有。 这么久了，怎么这么慢啊？ 久了吗？才一两天而已啊。 那还不久啊？ 哎，这已经不单只是一场游戏，这是一场生意，是一场博弈，能不慎重吗？ 切！ 陈国不以为然。间谍了一天一无所获的两位，直接在 QQ 上就已经向陈叶辉报告过情况了。陈叶辉也是无可奈何，在游戏里他们也是又候了一整天，结果四个高手角色还是不见冒泡。能成游戏高手的，在线时间怎么可能这么节俭？陈叶辉越来越觉得先前有过的猜想是真，叶秋可能是早就防着他们这一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两人去了也肯定是什么也刺探不到。想罢，陈叶辉又是找刘浩商量了一下后，再加派人手。除去两个每天顺理成章常要去的人以外，再增添人手，保持24小时关注星星网吧。这样的安排对于陈叶辉他们这些人来说倒不难，他们的工作本就是在网络的游戏里进行的，派去星星网吧当眼线，反正也要上网也要游戏，基本也不会耽误工作。只是 一天、两天、三天，一无所获。游戏里的角色遇不到，游戏外的高手也是找不见。陈野辉焦虑，刘浩焦虑，全荣耀的俱乐部工会们都在焦虑。这几天，家事一直没有动静，其他俱乐部工会也是没有动静。一是君莫笑的人气依然还旺，他们实在不好在公众的注视下有这样的举动。再来，知道了君莫笑是叶秋的身份，所有俱乐部工会都是十分戒惧，都希望有个试金石先上去死一死再说。还有一个原因，可以拿霸气雄图作为典范。对于叶秋杀进神之领域，霸气雄图的会长蒋游是最平静的一个。他们工会几天来对此事甚至只是八卦一样的聊了一下，再就没什么认真的应对措施。因为蒋游依然相信自己当初的那个判断，叶秋离开家事有隐情，所以家事绝不愿意叶秋再复出，所以家王朝工会一定会尽其全力的打压叶秋，所以他们只要看戏就好。对于霸气雄图来说，叶秋和家王朝打那简直就是狗咬狗的好戏一样，两败俱伤最喜闻乐见了。蒋游所想到的这一点不算有多复杂，尤其是当初在第十区里就已经和许多工会的人都有说过，所以此时抱着这种念头的工会还是挺多的。说一千道一万，其实这事儿大家并不爱干，没有叶秋来游戏那该多好，这是大家的共同心愿。所以说呢，在有个明显可能是出头鸟的工会在的情况下，大家都是相当乐意多多等一等的。只不过家事第一天动手只是刘浩三个职业选手开了三个野号去，规模实在是太小，其他工会都完全没有得到情报，所以在他们看来家事也是一直在观望，于是心中难免有点焦虑。这些日子潜伏在家事的各工会卧底都是最辛苦的，都在从各种渠道想方设法获取着家事对君莫笑到底会采取什么手段。这几天练级安生的让陈果觉得不可思议，和叶修讨论之下，听了叶修如此分析后，这才彻底明白叶修从进了神之领域被三个职业选手袭击后就已经开始布局。因为挑战任务推起的人气和关注，让各大工会不敢有大规模的举动，而后大家都是齐观望家王朝。家王朝一样不敢大张旗鼓，但其后台家世豪迈，直接派出职业选手。二十级的等级压制，职业选手别说是三个，一个都不好打发。于是叶修胡不一阵，让家世现在完全摸不清他身边到底有多少帮手，帮手的实力又是怎样。于是这么一拖就是几天，这边叶修又是已经和斩楼兰有所交涉，后来又一次联系中，斩楼兰已经承诺今天就会做出最后的答复，而斩楼兰只要同意合作，那么这之后叶修就真正的不是孤军奋战了。